这是 David Barnes 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英国伦敦2006年6月。唐诗300首卷一。15清七王维。沿入黄花川，美竹清七水。随山将万转，曲途500里。声喧乱石中，色静深松里。样样泛灵性，层层映家伟。我心素已闲，青川殿如此。请留磐石上，垂钓将已矣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